Hello， 我是悠悠啊。咁今日呢就话咁快过咗一集嚟到第二集啦。咁我哋呢一集嘅女士最后场呢，上集讲完港女之后呢，咁今集就想讲返男仔啦。咁今日同样啦，都有阿 Stone 喺度帮我同下分析下香港嘅男仔或者係其他地方嘅男仔嘅。 男仔啊， 系啊， 男仔我觉得嗱，我哋又分几个阶段去讲啊，先讲学生先， 嗯， 系啦，中学咧，我觉得系一个好明显嘅分水岭嚟嘅， 系 中学，你中学嘅时候会唔会开始打扮下，即系在意下自己嗰条校裙啱唔啱身，即系啲裙够唔够长短啊， 嗯， 跟住个头要点啊咁样啊， 都会噶， 你会开始在意啲乜嘢啊？ 條裙有幾長啦，女仔都係在於呢度啦。 去到再大啲，即係中四五嗰啲，嗯，會開始再在意其他嘢多啲啊。即係譬如我頭髮， 頭髮啦， 係嘛？ 啲頭髮啊，出邊件背心，出邊件針織背心啊， 會開始留意呢啲嘢。 嗯， 係嘛？但你有冇發覺同期嘅男仔由中一至中七，佢都係唔會留意。 系咯，点解呢？ 由中一至中七，佢都只系会留意件衫啱唔啱着。 唔系咯， 佢系唔会留意件衫新旧啊。 同埋佢哋会留意，佢哋会系会买一件超级大嘅衫，可以由中一着到中七咯。 跟住条裤都系嘛，系咪？ 系啊，跟住开始明明中一嘅时候系拖地，跟住中七系吊脚咯。 系啊，同埋对皮鞋咧，立鞋冇办法啦，即系你会大咁只脚始终 系啊， 鞋会买嘅，但系都系唔烂嗰下唔卖嘅，系咪咧？你有冇留意呢样嘢？ 我有留意，我就系唔明白点解啲男仔到中七嘅时候永远都系吊脚。 但系你有冇留意到我哋睇即系唔好睇剧集啦，我哋睇下啲即系去旅行，去日本、韩国、去台湾嗰啲咧， 嗯， 啲男仔唔系咁。 啲男仔會有自己嘅樣咯，香港嘅男仔係冇自己嘅樣嘅，因為佢哋咧係倒模一樣。 每一個都係佢一樣樣。 係啊，每一個都係著緊 polo 恤同埋短褲，跟住仲要唔焦頭，戴個眼鏡。 每一個都係咁，好彩我唔係啫。 你真係唔係？ 我而家唔係，係啦。喂，我你即係我諗翻起呢個歷程咧。我真係好似冇好似女士咁諗唔多喎，女士會諗多啲， 嗯， 但我即係我就會覺得好似唔關我事一樣，因為身邊嘅人都係咁。但你會唔會覺得唔鍾意呢啲港香港男呢？港男呢，或者我哋叫簡稱呢個 咁你點都會唔鍾意嘅，你點都會鍾意個身邊嘅，你冇話男朋友啊、男性朋友或者同事啊，都會打扮一下。咁當你去到外面，去到韓國啊、台灣啊、日本啊，你見到啲男士會打扮嘅時候呢，其實正如你話學你話齋呢，其實我先醒覺到原來男仔係可以唔同㗎，唔係真係齋一件 polo 恤同短褲，或者係你返工嘅時候就見到一個西裝男，原來男士都可以打扮，同埋打扮得好有自己嘅 style， 變成一個唔同嘅樣囉。 所以你覺得一個男士即係佢應該打扮成點呢？香港男士嗱，假設我而家今日呢，我 不如你講下你以前嗰個時代嗰啲身邊嘅男性朋友或者係你其實打扮成點呢？ 我嗱，雖然冇人相信我，因為我係做運動嘅，其實 我唔相信咯。 係啊，我知道我講出嚟冇人相信我係做運動嘅。咁事實上我係做運動嘅，咁所以呢，我嘅打扮呢就永遠都係運動衫啦，加運動褲啦，加件風褸啦，都係學你話齋呢，要大件少少啦。即係我明明呢，我而家今日發現啦， 啊， 我係細碼至中碼嘅 size 嘅視乎牌子，咁， 啊， 但係呢，我永遠都係買中碼至大碼嘅，咁即係大一個 size 咁樣，咁， 嗯， 就好似鬆身啲舒服啲咁樣， 嗯， 啊，咁呢個就係我以前嘅一路嘅思維啦，就是，希望舒服囉。咁，嗯，所以都系一套衫啫，系咪？ 系啊， 咁冇乜分别啊，咁样。 唔系咯， 系啊， 啱啱唔小心认咗你系添。 系啊，呢个系我以前嘅一路嘅想法咯，系啊。 咁可能你做运动会有啲唔同啦。咁其实香港大多数嘅男性都系对住部咩啊？ 对住电脑都有嘅，女士都有嘅。系啊。 系咯，对住电脑嘅话，咁其实好多都系。以我所見，我身邊嘅男士啊，即係唔計翻工要整齊啲之外啦，咁其實大多數咧都係一件 T 恤同埋一件 過大嘅 T 恤啦，好似你講咁樣啦，永遠都係大碼，但係其實佢哋只不過瘦到棚骨咁樣啦。 係啊。 跟住咧，同埋要一條好大條嘅牛仔褲啊，總之係唔啱心嘅牛仔褲同埋唔啱身嘅恤T 恤啊、恤衫咁樣咯。 我諗其中一個壓力同女仔調翻轉嘅，女仔咧就係你唔夠靚，你會覺得超你。咁鬼核突咁樣係咪？即係咁樣核突。男仔咧，你問我而家咁樣諗咧，就係、是、如果我當日突然間著一套好所謂好型好潮嘅衫啦 ，OK？ 假設好型好潮咁啦，隔離啲人就會好隔離嘅男仔就會啤住你，你做咩你咁啊？咩扮嘢啊？扮型啊？咁樣即係會有呢種。 咁如果試咗一次咁樣俾人話之後，跟住就會唔繼續著落去啊？ 係啦。因為你要做突出係好難嘅事嘛，即係嗱，你諗下，當所有人都係著緊 polo 恤短褲，你無端端著有領恤衫，跟住加一條緊身嘅褲，大家就會望住，咁夠大家又用一個疑惑嘅眼光望住你，咁你產生翻嚟都會對自己有個疑惑個，究竟我係型啊定係柒咗咧？係咪先？ 系 咁，女士又唔会表达俾我听，我唔会因为着咗套衫一日个女仔，哎哟，突然间埋嚟同我讲，哎你今日好型啊，唔会咯，因为可能佢最终都系冇遮头或者乜嘢，即系可能最终都系百米一梳咁样，你都觉得佢怪怪地咁样，咁我就会放弃咯啦。 咁你啦，你又到几时真正开始变成？唉，系咪型咗嘅打扮咧？总之脱离 可以令到你哋接受到嘅打扮 系咪？脱离咗以前我哋 standard 港男嗰种打扮咧，你由几时咧？ 我应该系呢一两年咧，如果冇记错嘅话。 呢一两年。 系啊系啊，因为开始轻松啲啊，即系每一日着衫可以唔使冇所谓。咁同埋咧，开始去呢、這个以前即系其实男士咧，我成日觉得男士买衫真系好辛苦嘅。香港好似冇乜地方买男士衫，周街都女仔安衫， 或者系连锁店咯。以我所见， 系啦，但系我哋唔识拣噶嘛。 系啊， 咁结果咧就会系黑白灰咯，因为最安全，唔会错。 嗯， 系啦，其实我都同女仔买名牌一样嘅。我买名牌唔通你话我唔靓咩？你唔敢讲啊，系嘛？即系隔篱嗰个唔敢讲。 我觉得香港男士啦，只要一着衫嘅话，其实佢哋只好似系分几套嘅啫， 系 翻工。 是 做运动， 是 hea 在家， 是 还有 做什么呢？ 出街有没有呢？是啦，他们是没有出街衫的，他们永远是有 hea 和上班，还有做运动。做运动其实都不是太算啦，做运动因为没理由穿到一件好，怎么会穿回一件运动衫来做运动的，男士或者女士都好啦。那即是其实他们只要 hea 和上班 就最好了。 是啦， 都系嘅，其实好多人我成日觉得着西装都系啊。 系啊， 你每日你知你望苏永康佢着西装型到爆嘅，好型嘅，系咪？咁但系咧，我哋每一日香港咁多人着西装，都唔系好见到过好几多个苏永康嘅啫。 系啊， 咁所以我又觉得，因为大家求其咯，着嘅西装都系为着而着，即系同以前着校服一样。 系啦，我就系唔明白啦，明明同一件西装都系。你又穿西装，苏永康又穿西装，为什么你可以穿到咁柒嘅？ 因为我不相信苏永康是大只的。嗱，第一，我不相信苏永康是大只，我相信他有啲肥嘅。 我觉得穿西装不一定要是大只或者身材好啊，你只要穿翻件啱身少少，又系嚟到翻同样嘅问题啦。其实你只要穿件啱身少少嘅西装外套啦、西裤啦、恤衫啦，咁恤衫冇得好讲啦，恤衫嚟嚟去都系嗰啲啦。咁西装外套同埋西裤呢样嘢，点解佢哋永远都可以做唔啱身？尤其啲保险经纪啊， 我谂系因为中意松啲啦，可能焗啦，西装本身亚洲地区焗焗地啩，我唔知道。我好少着呢类嘅，我净系记得以前我都系 hea 着嘅，就系读书嘅时候。但我读完书去到中四，我已经唔需要着呢。我稱之為啲夾乸衣，我唔需要再著啲夾乸衣嘅。咁所以咧，我中四以後已經冇咗呢個記憶㗎。咁所以我唔需要再著呢啲，我就每一日亂著衫咯。 即係你又演變到由呢一個夾乸衣變成 hea 衫啦。但我哋男士嘅第二套制服啦。 係啦，嗱，即係我由夾乸衣校服就中四五六七嗰啲咧，唔係中四五七黐線，中六六七嗰啲咧，中四五都要著校服㗎，中四五都要著校服嘅。六七嗰啲咧就開始變 hea 衫啦。即係每一日就係著 做咩啊？求其啦。 嗯。 最著咗套衫翻學。 嗯。 咪 OK 咯，係咪先？即係冇人，反而冇人理㗎，係咪先？我全班28個人有24個女仔，個個同我講緊 LV Gucci， 我都唔聽明佢講乜嘅，佢都唔會 care 我㗎啦。總之我求其著咗翻嚟就算啦咁樣。咁、咁就會係夾那啲嘅，誒唔係即係輕鬆 hea 嘅年代咯，唔知自己著乜嘅年代咯。即係你而家俾我望翻而家啲相，我就哇咁樣，係啊。跟住去到再大啲咧，我覺得就開始會在意啲嘅。 點解咧？無端端點解會有個契機？ 因為大學嘅時候，你開始見到有啲人真係著得，真係會有人識著衫啦嘛。 係啊。 因為大家都開始要即係裝扮咧，咁、你見到有啲男仔真係識著衫咧，你就會去望佢哋咯。 嗯， 去望佢哋咯。 嗯， 咁我觉得望呢个阶段都几重要啊，因为望得人哋着乜多咧，自己都会学下噶嘛。 嗯， 即系你唔会望一个着 polo shirt 短裤嘅，系咪先？但你会可能望一个着成套好靓、好靓嘅，佢都系着 polo shirt。简单咁讲，有一个人着松身嘅 polo shirt 短裤， 嗯， 有一个人着紧身嘅 polo shirt 短裤， 嗯， 佢好睇， 嗯， 咁你都会想，我都会跟个好睇嘅。 系啊。 咁大家就咁就去學去研究囉。係呀、啊。 但係香港嚟講，我覺得呢其實係發展到兩個極端嘅。一係呢就係好 hea， 我哋周圍睇好多嗰種闊大系男士啦，將闊大 hea 系男士啦。跟住另外一種呢就係、是、去到我哋嘅即係潮流代表啦 ,Y 文啦。嗰、那个阶段啦、啊，咁 冇中间咯，好似 系咯，中间系好少咯，或者系佢哋Y 文系嗰啲啦，就会将自己打扮得好夸张啊，同埋你唔会觉得佢系着到出街啊，即系你呢套衫我唔想摆上身嗰种感觉啦、啊。但系其实中间嗰种我啦，我就自己中意去韩国多嘅，咁其实咧韩国咧就系、是、好多。香港女仔或者是所有女仔追求的中间那种男士打扮，其实他们打扮都不会很复杂，他们都是一件紧身的学你说一件紧身的 polo shirt 啊，紧身的裤啊，那最多是搭件格仔的恤衫啊，或者是戴回手表啊，遮下头啊，那其实可能在我们女仔的角度讲咁样做唔难噶，点解你唔敢做下呢？ 我都唔知道。我你不过你讲呢样嘢啱嘅，我觉得咧，你望我点解会进化啦，系咪、 啊？ 我即系我用进化呢个字咧、 啊。 其实某一个程度就系因为我去日本旅行。 嗯。 我日本旅行咧就发觉，哇！呢度啲衫样样都好睇噶。 嗯。 咁咧你就会去你去买啦，因为嗰啲衫咧香港系唔同嘅，同咁样嘅。咁你就去买啦。咁咧嗰阵时咧我。我而家呢輪即係其實啲衫仲喺度嘅，我發覺咧，我當時都係買大一個碼嘅 ，OK 嚇、啊，即係如果我買翻細一個碼咧，就好睇啦 ，OK，、 嗯、 即係同件衫，哎呀，如果我當日買細一個碼就好睇啦。咁、但係咧，嗰個 trip 翻嚟買嘅衫咧，俾我嘅感覺咧就係、是，原來嗰件衫係好睇嘅，但係我買大咗個碼喎，點解著唔翻好似佢個公仔嗰嘅樣嘅咧咁樣？咁、我就會。我自己係知道咗呢一樣嘢，而開始會去將屋企自己啲舊衫掉曬佢咯， 係 啦。但女仔會唔會咁咧？ 女仔因為其實香港買衫會容易好多，會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咁其實我覺得香港嘅男仔唔單止係著衫方面有問題，其實係身材方面咧都會係。我哋女仔讲，我哋成日要减肥啦。 系啊。 咁其实咧，香港嘅男仔咧，有阵时只脚咧，肩系只手咧，只手个手腕咧，同埋只脚咧，系幼过女仔嘅。 我有啲系好瘦噶，不过我都觉得系啊，有时我 觉得唔可以单靠单怪件衫啊，佢衬衫嘅问题，可能真系系佢哋本身嘅条件。 唔、 系人哋瘦系干条咁瘦，但系香港男仔嘅瘦系排骨咁瘦。 我谂我早年见到一个排骨咁瘦嘅男仔， 嗯， 系啦，咁咧，但系佢着得好好睇嘅， 系 啦，咁咧，我哋香港嘅分别咧，我觉得就系你头先讲嗰啲啦， 即係同一個排骨嘅男仔啦。 嗯。 究竟佢係著闊大氣嘅衫啦。 嗯。 定係佢係著一套燙啱身嘅衫。 嗯。 呢個就係好大分別咯。 嗯。 方大同都好排骨㗎。係。咁但係佢出嚟，你都嗱唔好話佢好好睇。 係啊。 但 OK 啊。 係。 係咪先？咁我覺得係一套啱身嘅衫好重要咯。 嗯， 系啊，咁我所以我记忆中就系要买一件啱身嘅衫咯。 咁如果以你嘅进化啦，你觉得如果例如我啦，或者系听紧我哋讲，听紧我哋讨论嘅男士啦，如果佢想要改变自己嘅话，其实第一步应该做啲咩咧？ 第一件咧就系你千祈唔好掉屋企啲衫先，你千祈唔好咁做。你會後悔，你梗係鬧我嘅。Okay? 第一件事就係每日出街， 記住佢個名。 唔係，由呢一刻開始出街。每一次著出街嘅件衫咧，都係著一次之後翻屋企就洗咗佢。OK， 跟住咧唔洗衫噶。 嗱，男仔通常都係咁嘅。我今日件衫著完，今日著 OK 啊，睇落 OK 啊咁樣，我擺喺度。 嗯。 跟住聽日著翻，係啦。咁我覺得咧最緊要循環到我忍唔住為止咯。例如我今日打波或者出咗汗，我 feel 到我忍唔住啦。咁我就換啦 ，OK。咁所以咧，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你唔好一日著完件衫出去攞去洗，攞去洗完之後咧出翻嚟。咁你今日出街嘛？喂，我哋假設而家出街，俾十五分鐘自己攞問阿媽攞個燙衫板張件衫，就算係恤衫又好，普通 T 恤又好 ，polo 恤都好，燙直佢先，燙直佢先出街。咁咧，就算件衫過大咧，睇落都好睇啲嘅。咁同埋咧，連阿媽都睇得出件衫舊得滯嗰啲咧。黄咗啦，咩色啦，色啦， 歪咯，跟住歪真系好丑怪咯， 歪啦，歪咗啦，即系你唔能够对角接埋嗰啲咧，或者你穿窿嗰啲咧，即系统一将佢踩落地下，跟住掉落厨房度攞去做地布都好， 俾阿妈， 系啦， 阿妈好中意你， 系啦，咁我觉得最基本就系咁样，即系总之每一件衫出街咧，都系烫完啦，同埋睇落唔好俾人睇得出系一件旧衫啦。其实有钱买衫嘅买件，其实就算你喺博斯尼佐丹奴买件衫都好平嘅，啱身其实都好好睇嘅。 咁佢哋如果你讲到佢要点样 keep 自己啲旧衫啦，咁点买新衫咧？ 嗱， 点拣咧？ 嗱，我 女仔就话有个女仔隔篱话，哎呀呢件衫靓啊！男仔会唔会约埋佢啲打波嘅 buddy 出嚟？哎呀，你同我揀衫啦！ 难啲，我觉得呢个难啲，呢个难啲。我有两个经历，一咧，我以前都去搵个朋友一齐帮我睇嘅。咁男嚟嘅，咁结果就系咩咧？佢着到唔代表我着到啊！我试过有一次咧，同一个大只嘅朋友啊，我哋去呢个 Cotton On 买同一件衫，好普通嘅啫，嗰啲49蚊一件咧，即系就咁搭咗一个肉度，搭咗一匹肉度，你唔知着乜嗰啲啦。我同佢攞住同一件衫入个更衣室出翻嚟。佢又好似 ANF 咁大只，佢着乜都好睇啦，大佬啊！我同佢一齐攞钟买，佢着完之后件衫，哇，佢啊几好睇啊咁样。我着住件衫出嚟做乜嘢？我都唔知自己着啲乜嘢出嚟。咁结果咧，佢就梗系买乜都得啦。咁我就唔得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其中一个就系你搵个朋友咧，系同你差唔多身形嘅先。如果唔系咧，即系会差好远。第二咧就系、是你个朋友信唔信一个？其实呢个好重要咯。 但系如果难听啲讲句啊，物以类聚噶嘛呢样嘢，咁你好难会识到一个你觉得可以帮你揀到衫嘅朋友，或者系总之其实通常。你可以找到他出去的朋友都是跟你难听啲讲佢差不多 level 啦，样衰嘅程度差不多 level 啦，咁都好难搞噶。 咁你要用第二个方法啦。第二个方法咧就系、如果你有女朋友嘅话咧，你又觉得佢着得 OK 嘅话咧，你由呢一刻开始相信你女朋友，唔好再出任何一句 EO。哎呀，大得滞啊，细得滞啊，啲颜色好。由呢一刻开始唔好谂，因为佢个眼光一定比你好。 Okay? 如果你冇嘅话咧。咁你就要用另一個方法，就係、走入一間鋪店，走一間連鎖店入面，而啲衫咧，你覺得個店員本身著得幾好睇嘅。其實呢招咧，我常用嘅就係咩咧？即係當賣男裝嘅時候咧，有個公仔噶嘛。就直情同個公仔嗰、那個同個店員講，我想要呢一套我嘅 size。咁佢就會幫你量身去睇，攞翻同一套衫俾你著翻出嚟。咁你著翻出嚟咧，我覺得兩重點。如果我哋闊大氣嗰啲咧。但系着出嚟，你望翻个公仔同翻自己咧，你觉得自己好似 唔好睇咧，咁就一定係買大咗。係啦，咁你著跟住就洗一個碼，著翻啲同個公仔一模一樣嘅話咧，咁應該就 OK 啦。咁咧你就可以買呢套衫成套買走。咁我覺得咧呢、這個問題應該都唔會衰得去邊嘅，通常都好安全嘅。 即係一開頭要成套咁樣買咗之後，跟住自己再好似石先生咁樣進。 其實我都係成套買嘅啫。嗱，我覺得男同女好唔同。女士買衫咪好中意，求其攞件衫，跟住啊，如果我呢件衫咧襯嗰條裙咧就好睇啊。 係啊。 男仔唔識諗噶。 點解咧？ 我完全唔識諗，我今日著緊呢件衫配我屋企邊條褲好睇。 你啲褲都係嗰啲顏色嘅啫。 唔同嘅，唔同嘅。譬如我而家著緊呢條，呢條叫咩色啊？ 白色偏卡其啊。 你問我，我咪又係覺得淺啲嘅卡其色。咁究竟淺啲嘅卡其色同深啲嘅卡其色定中嘅卡其色配起我呢件衫有咩分別啊？其實我唔係好知道。 所以就要成套咁買啦。 所以一定要成套買，一係就咁咧、我以前就係一個好傻仔嘅做法嘅。就係咩咧？譬如我今日假設係要我要買一套西裝咁樣啦、我買到西裝咁樣。咁咦，我係要著埋對皮鞋去嘅。點解咧？因為我一定要成套襯我先至識睇，即係唔好想像自己嗰個想像力好好，因為當你嗰個 fashion sense 係零嘅時候啦，都冇話 fashion sense 啊，即係總之你覺得自己唔好睇嘅時候咧，你唔會 imagine 到所有嘢，咁咧我就係成套衫一齊著過去咯。我以前誇張到就係、譬如我今日要買呢條，我要買呢件衫啦，咁我諗住啊，我應該著呢條褲應該幾好喎，咁我著定呢條褲先。跟住就去到間鋪頭度，就揾一件啱呢條褲嘅衫去試咯，不停咁試到呢條幾好喎、咁樣，咁就買啦。係啦，千祈唔好高估自己嘅能力。我覺得通常都唔得嘅。 呢樣女仔真係想像唔到。 女仔唔會明㗎啦。 我唔明啊，我真係唔明啊。 我個人自己嘅方法係咁咯。係啊，因為好難想像嘅，其實我覺得。 咁其實總結嚟講嘅話，首先第一樣咧就係唔好掉自己屋企啲衫。 其實唔係，其實係要掉嘅，掉啲穿窿啦、甩色啦、歪咗嘅。 係啦，跟住之後咧就要整，令到自己啲衫整整齊齊啊，燙下衫咁樣。 係啦。 跟住咧就要買新衫嘅時候咧，就落到去啲連鎖店或者係鋪貼嘅時候，攞住人哋嘅公仔成套買。 好安全呢、這個方法，真係冇幾好會碎。就算你喺G2000買到西裝，跟住個公仔買都應該唔會錯，真係 嘅。跟住最後咧就係、如果我要買件新衫嘅話咧，就要著住我認為呢件衫我要襯呢條褲嘅。嗰條褲落到去個鋪貼度試衫。 我覺得呢個方法都係可以嘅，即係嗱，如果你想像力好嘅 ，OK， 咁、你唔使咯。如果唔係嘅，我覺得可以嘅，係啊。 好。 同埋我其實我中途咧，我都會有一個情況嘅，就係咩咧？就係、譬如我今次著買咗一件卡其色嘅褲啦，跟住配一件藍色嘅恤衫啦，咁、好睇啦咁樣。咁我會點咧？我就會衝去買多幾件藍色嘅恤衫。 哦，就係傳說中男仔啲衫係唔會轉，或者係 老夫子一樣。 係啦、okay ，同一件衫係買七件嘅，你七日都可以換到嘅。 唔得唔得，咁又唔得，咁又俾人睇穿㗎嘛？咁又點咧？跟住點咧 ？OK， 咁就係、是、我今日係一個藍色，呢個係鮮啲嘅藍色，係咪？ 牛仔布 嘅。牛仔布咁藍色。係、okay、 啊。 我聽日買個淺藍色，我買多個淺藍色，買多個深藍色。咁咪應該三隻藍色。你最多都係話我鍾意藍色啫，但我呢個襯法應該安全㗎嘛。嗱咁我唔係好似老夫子咁又冇一樣，我都有少少轉變，但我又唔會錯。咁我覺得呢，當你搵到一隻褲型嘅時候呢，去轉變呢其實都好安全嘅。係啦。 但係如果佢轉得唔好嘅話，咁就太惡喇喎。 咁老夫子件衫你都可以揀返同一個款嘅啫。揀返同一個款，最多咪同一間鋪頭買，係咪先？咁我覺得都多啲轉變嘅。女仔呢，女仔你覺得男仔會著成點啊？即係其實嗱，你頭先話中間㗎嘛。究竟點為之中間著得好睇嘅男仔㗎嘛？ 第一個一定係合身囉，唔好 oversize 囉。你要令 你身邊嗰個人都覺得你件衫係大咗嘅時候，其實都係大咗好多。因為其實你啲膊線、膊頭嗰個線位呢、可能係著得闊啲嘅話會舒服啲，但係呢通常啲男士呢差唔多跌到落去你我都唔知講嗰度邊度，嗰度係邊度啊？ 膊頭以下， 膊頭以下差唔多去到手臂中間嗰個位置呢嘅時候就係好誇張嘅嗰陣時啦。咁另外其實要著得啱身啦，條褲啊衫啊唔好過大啦。第二個重點呢就係要 gel 頭啦。 gel 頭啊？ 嗯，你香港啲男士其實對於剪頭髮呢樣嘢簡直係覺得佢好似長到影響住自己視線先會肯去剪頭髮㗎嘛。係 啊。 唔影響自己視線嘅時候，我做乜要剪頭髮啊？剪頭髮關我咩事啊？我真係唔係好明囉。咁如果去到咁你又冇理由個男仔剷到好似平頭咁㗎嘛。咁當你係去到啱啱剪完到至到去生到就嚟遮住自己視線嘅中間呢，其實就好需要一樣 gel 去 hold 住啲頭髮，唔好淋住自己，淋到自己好辛苦啊，或者係人哋都覺得你好辛苦。 即係唔係個個都係嗰啲士兵要剷到一模一樣咁樣。 係啊。 我 係咪呢 男仔呀、啊、剪頭髮。我以前 gel 頭係咪真係咁困難呢？我又唔係要求你好似飛輪海嗰種 gel 到一撇嘢喺個遮住隻眼同埋一大嚿嘅。 我見嘅 gel 頭，我通常見到兩類嘅。 嗯。 一 gel 到飛輪海咁樣，真係好型嘅。OK， 係啦，即係每一個行出嚟都好型嘅，堅型嘅。 嗯。 第二，即係出嚟自己覺得自己好型，但係實際上唔型嘅。 嗯。 同埋我唔好焗佢 gel 咗嘅，我通常見到呢兩種啫。 嗯。 後者通常咧 gel 得多之後咧。就光头 嘅，其实你只要洗得干净就唔会光头噶啦，系发型师嘅建议。你睇下啲女仔每一日都 set 头，你几时见过啲女仔冇头发？ 哦，你又啱。 点解点解点解啲男仔觉得 gel 头之后会冇头发咧？我真系唔明白，系咪佢哋洗得唔够干净咧？女仔洗头实冇啊，女仔我自己洗头发啦，会洗两次咯。第一次系洗走啲发型用品，第二次真系洗。乾淨頭髮 洗髮 頭油咯， 洗髮 素唔係洗髮乳咯， 乳就用兩次， 係啊，護髮素就用一次啊。 哦，好，等我今晚開始試下咁先。 其實你有冇 gel 頭嘅？ 我冇啊，其實我由天生到今日我都係唔 gel 頭啊，我 頭 髮都係 好唔值得令人相信你冇 gel 過。 Sorry， 你一陣摸下先，真係冇 gel 過。天生你行唔到咁多，我細個都估唔到，我細個都係剪到軍官咁嘅，我自己都唔知道。到我今時今日，我媽依然都覺得我好長頭髮，佢希望我剪翻好似士兵咁樣。跟住我同佢講唔得，因為而家所有人都記得我係長毛，係啦，係長頭髮加亂毛啫。咁所以男仔係咯，冇啦，我就係諗到呢啲咋，港男。 系啦，咁讲男嘅话，其实要改善咧都唔系太难嘅，好似石先生上我讲嗰啲方法，嗰啲方法啊，其实跟住做或者系冇话跟住做啊，可能自己有改变嘅想法嘅，咁其实做起嚟都唔系太难嘅。 咁我哋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你都研讨咗我好耐啦。 你上一集都研讨咗好耐啦，虽然我唔系港女。 咁我都要时候出翻本嗰啲咩进化论啊嘅书啦，等我自己进化一下先，系咪啊？ 好啦，咁今集系咁多啦，下集再见啦，拜 拜。